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南朝鲜的民主工总3月29号在首尔等11个地区一起举行动员集会，宣布投入总罢工斗争，以建设一个劳动民众当家作主的新社道和平等社会。该团体表示，将于6月30号投入社会总罢工，要求提高最低工资、撤销非正规职、解散财阀机制和全面修改劳动法等。